2012年我们创立了一个文字的平台曼联新闻，2013年我们更加增设一个声音的平台，逢星期日 David FGCY 为你分析一周的曼联，自认是曼联球迷的你记住听我们节目啦。好，回到来今星期日的曼联新闻，亦都是蛇年最后一集的曼联新闻。 OK， 今集就冇乜嘢事务要交代嘅，咁啊，但係想同大家讲返声咁啊，因为嚟緊就农历新年啦，咁啊下个礼拜嘅曼联新闻就会停播一周嘅，咁啊去到2月8号先会复播嘅 ,ok。咁啊今集就继续 David 喺度啦，咁啊同埋两个主持都齐脚嘅，咁啊FG 同啊 CY 都系喺呢度嘅。好，咁啊新闻就其实今个礼拜就肯定一大箩噶啦，咁啊，但系首先都要同大家讲下，就系今个礼拜就其实系呢个不是被爵士逝世嘅20周年啦 ，OK， 咁啊，都我相信大家都应该知道不是被爵士对曼联有咩深远嘅影响啦，甚至乎而家曼联。过去嘅曼联啦，一直着重嘅青训体系都系由不是被爵士呢个年代开始系建立咗一个传统喺度啦，咁啊奠定咗以后呢个青训嘅光辉啦。OK， 咁啊，但系去到今时今日，你话青训嘅光辉系咪继续紧咧？咁啊，不如自评啦。OK， 好，咁啊，两位今个礼拜我哋系唔好讲马达住先啦，不如我哋讲下其他嗰啲大。其他啲传闻啊等等之类嘅嘢先啦，有咩传闻可以讲下？ 传闻啊，ESPN 就话用乡村加钱换跟度拣 啊，呢、這个可以驳你喎、啊，因为乡村经理人琴日就公开答话乡村系唔会离开曼联嘅， 唔系喎，但系呢个可能系即系曼联自一方面想用乡村家咯，可能。 O K， 咁但系跟到拣系咪真系会买到翻嚟咧？大家觉得？我觉得唔会嘅，其实。 唔系，即使买到都扬伤，扬完伤。 系啊。 个表现好唔好咧？就真系唔系几知。 冇错。 如果系，要买中场嘅话，我宁愿你买巴黎圣日耳门嗰个马杜迪，人哋得翻半年啫，依好似仲未续嘅添。 马杜迪，但系马杜迪出到嚟嘅效果系咪真系会好过跟到假咧？如果你自己觉得，我觉得就唔系嘅。其实马杜迪系点啊？ 佢防守嘅强度系特别好噶啦，佢攻都攻得入咗十，好似入咗十球啊！ 唔系马杜迪会唔会又出现一个类似费兰尼嚟到曼联嗰个问题咧？你觉得？ 唔会，一定唔会。佢喺欧联上面啊，或者法甲嗰度，佢都即系走动都几好啊！佢系长驻正选嚟嘅喺 PSG。佢唔会系即系嗰啲乜鬼啊？轮换球 费兰尼喺爱华顿都系常驻正选嚟噶， 但系佢有冇踢欧联啊？ 唔系啊，费兰尼喺欧冠嘅表现都唔差喎。其实讲翻你小组赛嘅话，费兰尼欧冠表现不差， 但系都系慢啦、啊。如果系欧联嚟讲， 咁得讲啊，大佬。O K， 大马都系第二个水平嚟噶嘛。上年对巴塞佢都正选上阵啦、 啊， 系咪先？ 咁啊，系 跟到啊，跟到如果跟到拣加盟嘅可能性咧？我谂喺今个冬天啊，就应该系接近零噶啦，因为而家曼联睇曼联而家嘅势咧，系真系想买啲球员系即食嘅啫。 喂， 跟到养紧伤咧， 嗯， 养紧一个养紧伤嘅球员咧， 唔会啊，唔会啊，微啲啊， 香村，真系呢可信性真系好低。 系，冇错。咁啊，同埋至于David Moyes 琴日就去咗呢个德国嘅，咁去德国做咩咧？各大传媒报纸都已经出晒噶啦，咁就系去睇呢个拜仁慕尼黑嘅比赛啦。咁啊，同埋都影到佢身边嗰位咧，就系呢个拜仁嘅球员却奥斯定高鲁斯啊嘅经理人，系啦。咁啊，两个喺度密密针嘅，咁啊，唔知针咩啦。咁啊，同埋亦都系拜仁早前亦都讲过就是說，就系话却奥斯嘅呢个合约就其实已经出年到期噶啦，咁至于续约嗰方面咧，就一直系冇进展嘅。OK， 会唔会无啦啦整到个却奥斯翻嚟咧？ 却奥斯就我觉得佢唔系佢攻中系打得好啲，但系你买咁多攻中翻嚟做乜啫？ 我哋先傻噶嘛？ 奥斯系攻中嚟噶嘛？ 唔系佢攻中中中都得嘅。 卻奧斯如果打中中就勉强都可以嘅，但係冇呢个防守性我言囉，即係同马达嗰个 type 差唔多，係啦，冇错。 受伤。 同埋我想讲，其实如果真係要傾嘅话，唔使喺球场度傾咁高调啊，又有镜头又成。 冇 倾紧第二个，唔通系倾紧第二个？因为呢个经理人就唔单单系卻奧斯经理人嚟嘅，仲有其他球员经理人嚟嘅。 佢有传又话睇慕逊卡巴嗰个靴文咯，逆风嚟嘅， 即系去睇拜仁比赛烟幕嚟嘅啫。实质就同嗰个经理人倾紧就系慕逊卡巴嗰条友系嘛？ 我唔知啊呢样嘢。喂， 咁点换我？ 应该咁快。吹涨唔系呢个都应该系倾下嘅啫，应该都唔会冬季发生嘅。OK， 咁啊，但系确实嘅，咁啊，仲有啲保守新闻嘅，奥运就喺 BBC BT Sports 接受访问嘅时候，佢就讲话除咗马达之外，曼联仲会有好消息啦。这个佢之前喺官方 Twitter 都讲过嘅。咁啊，佢系话仲有一个球员会嚟曼联嘅。咁访问之中就俾咗三个 choice 嚟嘅，俾咗三个 choice 嚟。 唔系，应该唔会，可能唔会系。 唔系，佢系话仲有球员会嚟曼联。佢系话 有消息咋？佢就系话 唔系，佢系 BT Sports 嘅时候，佢喺 BT Sports 嘅时候，佢系话仲有球员会嚟曼联嘅。 呢个煲水多啊！ 系咯，同埋我就怀疑佢又唔系曼联球员，点解佢会知道啲内幕咧？ 咁啊，咁佢有三个 choice 俾我哋嘅，佢系话丹迪啊、维杜尔同根道简。呢三个咯，咁啊，根道简同维杜尔就应该冇乜可能啦，系啦，咁啊，维杜尔都唔会有可能嘅，呢条友又系癫嘅，直头系呢条友系嗰啲誓死效忠嗰啲啦，我哋上一集都提过啦，咁啊，剩翻一个丹迪系咪会嚟咧嗱？唔系先，咁啊，睇翻 丹迪琴日就讲，唔系之前有讲过话咩想走嘅，个即系嗰之类嗰啲说话啦，我谂。是不是他想续约即是提高自己的身价或者只是想博续约呢等我就不知道了。 不是其实就是昨天莫雷斯说德国旅行德国之旅呢是有双重的这个烟幕的。去看拜仁比赛跟卻奧斯经理人一起呢就其实是谈慕逊加柏啦。咁然之后再是去看丹迪的肯定是这样。深藏远虑啊！呢条友有啲料到啦。 咁佢话佢只球迷嚟嘅啫。 O K， 咁啊，同埋讲下，同埋之前以前嘅前曼联球员阿华朗咧，咁啊，其实今个礼拜就确定咗噶啦，今下佢会退役噶啦，华朗呢位球员。咁啊 ，page 就冇讲过嘅，咁啊，节目讲翻啦。O K， 咁啊，继续我哋嗰啲报讯新闻，朗尼就 等 先。你就知啦， 华朗啊，想讲啲嘢喎。 讲咩？有咩讲？ 华朗呢条友就好似马达咗当年咁样加盟咧，即系当年嘅华朗就好似依家嘅马达咁加盟啦。 嗯，系。 就两个都系踢呢个攻中，两个都系技术出众，两个都系唔识防守嘅。 系， 即系唔会翻嚟防守嘅。但系 我闸住你把口，我知你想讲咩，我闸住你把口。 唔系，当年咧就费事为因为佢唔想放弃翻。呢、这个英式足球啦，就继续，所以就令到华朗一落千丈啦。嗰啲表现就咁，今年到莫耶斯啦，依家用马达，咁佢会用三公中咧，定系用双翼锋？亦依然用双翼锋，即系双翼齐飞咧。咁就 嗱，我哋 时代啦，我哋 系 华朗啊。如果华朗佢当时其实系佢表现差，定系佢机会少咧，又系另一个问题，因为。当时你就知道啦， 机会唔少啊，华朗。 史高斯、坚尼、碧咸同埋杰斯，嗰、那个年代咁冇理由放弃双翼噶嘛，双翼其实系好强噶嘛，嗰阵时双翼系最巅峰嘅时期啊嘛。 同埋费格逊一直强调呢26年都系一个踢呢个双翼齐飞嘅战术嘅，费格逊系。 咁你华朗嚟到呢一度，华朗佢就系一个攻中嚟嘅，佢系吓佢系攻佢系进攻中场玩技术型嘅。全部是挺准的，我记得他全部是挺准，是一个技术型的进攻中场，但是适不适合一个双翼齐飞的踢法呢，那就是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是如果对比现在的曼联，其实现在的曼联的双翼其实是我想比起当时真的很远的。 定的我们这个话题不是我们现在要讲的我们又跳了步。 定一点来。 定一点来定一点来。咁啊讲朗尼啊倾续约啦，朗尼就咁啊呢排啲报纸就话曼联将会同佢续五年约，咁啊周薪会提升到去呢个30万磅一个礼拜啦，咁啊唔知系咪啦，30万磅一个礼拜系一个好夸张嘅数字嚟噶，各位要知道。 C朗几多啊 ？C 朗都唔记得咯。 所以讲年薪系嘛？ 喂，大佬啊， 年薪知落 啲。C 朗我哋讲年薪嘅，咁但系你要同皇，你要攞皇马嚟同曼联比，冇得比噶，大佬。 但系30万磅， 你少佢，因为。 伊顿奥之前去咗掘金噶嘛，佢个年薪好似都系个月，佢嘅周薪好似系差唔多都系30万，我冇记错。 系咯， 啊， 咁 未必 个问题系 皇马嗰啲几多噶？ 系咪真系要俾30万冇咁高咧？咁同埋攞嚟个经理人就出名系杀人狂魔嚟啊，咁啊专锯人嘅，即系唔熟唔食嗰啲嚟啊。OK， 咁啊。早两日都系喺 Carrington 度出现过，系倾呢个续约嘅 Edward 都系落翻嚟 Manchester 度倾嘅。OK， 续约我觉得就唔会系今呢、這个冬天会发生嘅。我觉得就攞嚟份约系夏天到期啊嘛，系嘛？ 下个夏天， 出下个夏天度，今个夏天，今个夏天， 下个夏， 下 个 夏， 个 夏就18个月啊嘛， 仲有大把时间啦， 6个月啫嘛， 系咯，仲有大把时间啦，唔使急咯，唔使急咯，最紧要快。咁啊，同埋沙夏都系基本上外确定外借呢个卡迪夫城㗎啦，咁啊系争体检未做嘅啫 ，OK。咁啊，然之后沙夏借过去卡迪夫城就基本上点讲好呢？苏斯卡查应该会俾好多机会佢上阵，有我自己个人预期到就系，但系呢半年卡佢系要帮卡迪夫城国护级。沙夏呢类球员系唔系一啲护级？即系护级，即系可以帮到队波去护级，帮到队波争取到啲嘢咧。我自己觉得就其实唔系嘅。睇翻佢上年英冠喺水晶宫踢嘅时候，佢系一啲踢开顺风波嘅球员咯。 唔系，其实我觉得你外借阿沙夏过去咧，都系想练下啲，即系嗰啲态度，佢真系入，即系呢啲传嘅啫。但系我觉得系几真下嘅，佢成喺表现场，听讲就喺球场，即系训练场上啦，就成日都闹嗰啲教练啊，即系懒闲啊，好串咁嘅样嘅，咁样就莫耶斯就好似就系因为呢个原因就唔鬼用佢嘅，同埋阿你个 page 都讲过啦，就话沙夏喺 U21 嘅比赛度就 迟到45分钟， 系啊，迟到45分钟咁就 由正选跌咗落后备。 可想而知佢嘅态度有几差。 系呢个球员嘅态度系有问题嘅，咁但系去到苏斯克查嗰度，苏斯克查识唔识教咧？唔知啊。 嗱，希望就教到嘅，即系呢啲嘢。 咁啊，同埋再拉开少少啦。咁啊，前曼联青训最佳球员嘅 Daly 啦，都系喺摩迪度跟苏斯克查一齐过咗嚟卡利夫城噶啦。咁啊 ，Daly， 我相信大家睇开青训嘅都唔对呢位球员陌生嘅。OK， 希望嚟紧英超见到一个出色嘅 Daly 可以好似青训咁恐怖嘅球员啦。OK， 咁啊，仲未讲马达住啊。OK， 讲埋最后一单料先，就系卡瑞克伤出最少1个月。复出咗2次3场又伤出一个， 依单嘢就莫耶斯未讲嘅，有啲传媒就话2个礼拜，有啲就又话4个礼拜，但莫耶斯未讲过嘅，咁就要呢单 留翻星期一嘅赛前发布会就应该知噶，系留翻星期一赛前发布会知噶啦。咁啊，终于讲马达啦，3700万系马转会费， 系 未透露 嘅，外间传得最。劲嘅就系3700万镑啦，咁啊周薪就系由呢个车路士时期嘅6.7万镑提高到去呢个14万镑啊周薪啦 ，OK， 4年约，咁啊呢个只系传嘅啫 ，OK， 未官方未确实嗰、那个合约细节系点啦，因为仲倾紧啦，大家都要知道就系 Edward 系有几捻废啦 ，OK， 咁啊如果要嗱。我哋讲下目前嘅情况先。如果要系喺星期二对卡利夫城呢场英超上阵嘅话咧，要喺星期一中午，即系大概 around 港澳时间星期一嘅夜晚啦，咁啊就要确实系注册成功嘅。咁啊，仲有2至3日嘅时间啦。咁我咧相信问题就应该唔大嘅。OK， 咁啊，大家不如讲下马达嚟到曼联，你哋会有啲咩感觉啊？ 马达，我即系佢马达嚟咗之后，我会觉得马联可以转翻啲踢法咯。因为以前就话仲我哋一队后面有3个攻中，赞卢沙其实我都唔系几觉得佢系一个攻中嚟，上佢咁多，即系完全唔似一个攻中所做嘅嘢。同咁除咗佢之外，仲净系剩翻乡村同埋朗尼一个比较似系攻中类型嘅球员咯。以前就唔可以踢3攻中被逼，一定要出啲逆风啊咁样玩双翼齐飞。咁依家有马达可以踢4-3-1，咗三嗰度啊，摆3个攻中出嚟，做多啲创造性嘅机会， 咁前面就有个云佩斯，嗰、那个云佩斯就把握机会就一流㗎啦，咁样。就我觉得佢，我觉得佢哋三个搭埋云佩斯个表现应该唔错㗎喇。会令到曼联有一个新嘅变天出现。 思伟呢， 而我觉得嗱，马达嘅转会呢，我认为啊，从好方面咁应该系一个历史性嘅转变嚟㗎喇。 历史性咁大喎。是 费格逊打了这么多年都是两翼的，又不要讲即是再前啲再前啲咩简察司机嗰年代啦，到碧咸啦，然之后是碧咸杰斯啦，跟住斯朗啦，然之后都近来其实兰尼同华伦西亚在三年前是好犀利的。 是 他哋曼联嗰阵时是用两翼嚟去主导啦，你一个中场中呢只是需要负责防守同埋分边，间中做下远射就可以了。你将个波分去边路，咁边路呢就策动攻势。所以你睇返啲数据呢，华伦西亚或者兰尼呢啲呢，两三年前呢佢哋嘅数据其实等于一个攻同一个进攻中场差唔多，都系兰尼试过啦，入波双位数字啦，助攻双位数字啦，华伦西亚啲助攻亦都系试好多啦，系咪先。 係係係。 咁但系而家啦，到今时今日啦，咁我哋啲翼呢就唔知做乜嘢啦，就华伦西亚就冇咗速度啦。就打咗好多，其实跌咗一个档次，因为你谂喺一个攻中系加唔到助攻同埋入波，你话系几大镬？如果假如一个攻中，咁你话我哋左路直情系唔知冇人啦，杨格嗰啲梗系唔计啦，兰尼成日伤都唔知点解冇稳定嘅出场嘅机会，所以我哋两翼咧已经系开，如果要重振两翼嘅话咧，其实呢啲人系好难再继续用落去嘅，你即系如果打到刀锋山水起，好似之前咁，就要买多啲。好高質素嘅兩翼，例如你如果你買巴黎啊，買斯朗，咁你可能可以重振翻你嘅傳統嘅兩翼打法。但而家莫耶斯見到呢個情況，佢選擇咗買馬達， 係 佢選擇咗買馬達，咁即係證明咗一樣嘢，就係我覺得就佢會將442呢個打法改變咯。 OK， 咁啊，首先我唔講踢法上面嘅改變先啦，講下我嘅啲個人感受先啦。咁啊，因為马达就喺今个礼拜头嘅时候，一吹到马达话加盟曼联嘅时候，我自己个人系完全唔相信呢单deal嘅可能性啦。咁啊，亦都系令我背负上我人生嘅第一条基数啦。OK， 咁啊，当琴前日或者琴日啦，系 confirm 咗嚟曼联啦。咁啊，甚至摩连奴嘅一番说话，确实已经间接确认咗马达将会加盟曼联之后，咁唔知点解我个人嘅感觉系，我觉得马达嚟到曼联系步香川真司嘅后尘嘅，可能佢会比香川真司成功少少。嗰样嘢就系佢浸淫过两年嘅英超，佢熟悉呢度嘅生态，佢知道佢自己点样生存。但系我首先假设一样嘢就系、是，莫耶斯佢唔改变佢嘅踢法，佢依然系执着于佢嘅两翼嗰方面，因为其实呢半季嚟睇，你见到莫耶斯系好执着嗰两翼嘅。佢嘅打法就只有两翼嘅啫 ，OK， 中间系冇 playmaker 可言嘅，除咗朗尼间唔中做下之外，如果佢系坚持执着嗰两翼咧，马达同香川真司系等收工嘅啫，咁啊齐齐坐喺度斗人工啊算得数嘅，咁当然啦，咁啊其实个可能性就应该唔会咁冇可能噶啦，基本上如果系同 CY 啱啱讲提到啦，莫耶斯买马达翻嚟系见到佢想改变嘅。其中一个情况出现啦 ，OK， 破球会纪录嘅天价嚟买一个球员翻嚟，你可想而知，大家会对呢个球员有几咁有期待啦 ，OK， 咁但系我想同大家提翻一样嘢就系咪马达就算嚟到 David Moyes 都唔会系即刻可以俾到啲咩佢咯，我觉得最起码要等一个月。最起码要等一个月，同埋我哋上一集都提过，莫耶斯可能佢系想改造呢队曼联442变做4231啦 ，OK， 马达好明显一定会摆三呢个中间嘅一噶啦，咁但系同我哋之前提过嘅问题就一样，香川真司其实都可以打呢个一嘅，咁但系点解你唔放香川真司落去，你依然要坚持买个马达翻嚟？香川真司系咪真系差到咁呢？我完全唔觉得系嘅，其实甚至乎香川真司可能佢嘅创造性上面系比马达好嘅 ，OK， 咁只不过马达就系佢嘅体能同埋佢嘅对抗性上面系比香川真司好啦。嚟到今时今日，马达嚟咗曼联 咁我只能够衷心祝福莫耶斯系真系适用啦。讲完啦。 讲到我讲翻少少嘢先。咁就你啱啱讲话点解乡村要摆左边唔系摆中间咧？你自己睇翻日本嘅比赛啦，佢系长柱系摆喺左边嘅，而且都系。 我哋国家你搵到日本嚟同曼联比，系咪黐紧线噶？ 咁你系咪摆喺位置？系咪乡村先？系咪乡村先？ 唔系你睇翻乡村喺欧冠。踢嗰个中间系踢成点先？系真系有货交嘅。 你欧联同英超系好大分别。 所以我咪话佢买个马达翻嚟，可能就系佢觉得乡村真丝唔及马达咯。 咁乡村一个系未适应嘅英超，咁咪未及马达咯呢个时候嘅。 你可以 话系佢要练大只先可以喺英超生存。如果唔系，佢自己都承认咗噶，你自己 系。但系所以其实而家已经预告咗乡村真丝嘅奥脱福生涯基本上接近尾声噶啦，因为买个马达翻嚟，佢肯捻定系冇机会踢呢个中间嘅。就算系真系改咗四二三一都好，乡村真丝永远都只会成为马达嘅后备。 唔系中间一定系朗尼噶啦，你朗尼白 四二三一个三，个三中间。咩云布斯？云布斯长期断脚嘅，屌你攞嚟梗系打最前啦！你云布斯真系出翻嚟先啦！ 如果出翻嚟点先？ 咩啊？我哋之前都讲过噶，我哋之前都讲过云布斯个鼠系根唔系断唔到尾噶。今年个季交31啦，就嚟。OK， 你真系放肆到云布斯仲可以为曼联带嚟啲咩？ 朗尼都伤鼠系根， 朗尼伤鼠系根，但系朗尼仲有两三年可以踢下，大佬。 跟睇又断唔到尾， 喂，同埋攞嚟系波牛嚟嘅，你自己都觉得攞嚟一个波牛嚟嘅，云贝斯唔系一个波牛嚟嘅， 但系我觉得有机会炸伤云贝斯，呢啲阴谋论， 唉，嘥鸠佢啦，呢条扑街快啲死啊！系啦，马达， 讲翻 点啊？ 如果你话唔系，我想讲我，你话乡村真丝，好多人唔知睇翻个 group 啦 page 啦，好多人都系攞乡村真丝同马达比较啦。我谂大家都经常会攞嚟比较咧。我哋呢版主都好，系咪先？咁但系我又喺度谂，佢两个系有一个好大嘅分别，就系马达咧，佢嘅活力系大好多，即系佢现身攞波嘅次数系多好多噶，即系佢褪翻出嚟攞波呢个能力系高啲嘅。所以 系 村真丝佢叻系叻在高普都讲过啦，其实系叻在入波呢、这个。入系一个好识入波嘅工作，涉入去禁区咧嘅速度好快。 系， 但马达同佢系唔同类型，马达系可以为中前场带来活力咯，分波或者射一啲罚球啊，或者佢斩角球都好叻。因为系讲埋讲翻另外，所以佢同乡村有一系好明显有啲差别喺度嘅。而另外咧，讲翻罚球方面啦，角球我哋系揾咩人斩咧？我哋系揾朗尼同埋云贝斯斩咯。其实。将两个射手攞嚟做射罚斩罚球咧，我觉得系嘥咗。中间冇人喺度射波，中间堆啲咩人啫？咪就系堆艾夫拿嗰啲咯。咁 维特啊， 你不如揾，如果马达嚟咗，揾翻马达去斩，两个射手喺中间威胁，我觉得反而会更加大。 再拉开另外一个角度啦，阴谋论少少啦，摩连奴卖马达俾曼联，系咪觉得曼联真系唔系一个对手咧？已经？ 唔系，但唔好讲呢个话题住。另外一方面，你话摆中左边咧，仲有另一个说法嘅。你就左乡村打左边咧，就系佢系帮艾夫拿去即系做防守咯。你睇到扎奴沙做防守咧，佢系冇咁好嘅，同埋好易即系带佢喺防守区域度带翻出嚟，好易断嘅呢啲波。同埋佢防守即系嗰个功能上面好似冇鄉村咁好嘅，同埋佢搶波方面都比扎龍沙好好多啦，鄉村咁，所以擺左邊都係一個即係呢個原因咯。有 OK， 咁啊，再陰謀論少少啦。點啊？摩連奴嗱，當年阿仙奴賣雲貝斯過嚟，全世界都係驚嚇性地呆咗啦。因为当时嘅曼联系仍然有呢个竞争性喺度嘅，仍然系一个争夺英超冠军最大嘅分支。而云贝斯过嚟都系正正因为呢个原因啦，云家卖云贝斯过嚟系戇鸠嘅，呢个系肯定噶啦。咁但系去到今时今日，曼联而家排第七系嘛，第八啊，唉，是啦，大家中游位置啦。摩连奴喺呢个 timing 卖一个马达过嚟，一个车路士两度最佳球员嘅球员过嚟，咁啊，有两个角度睇嘅，一个角度你可以个就系、是、觉得摩连奴系 马达已经唔喺摩连奴计划之中啦，佢亦都系为马达着想啦，因为嚟紧世界杯年啦 ，OK， 佢都想马达系争取多啲上阵嘅机会去入选国家队啦。咁而另外一个方面去睇就系曼联系咪已经即系车路士已经唔当曼联系一个竞争对手啦？即系将曼联发展为系一个外星，即系卫星球会咁。 咁又冇咁夸张，其实。我谂啊，如果有得拣嘅话咧，车路士都唔会拣将佢卖俾曼，直接卖俾国内嘅竞争对手嘅。虽然唔知仲系算唔算竞争对手啦，我哋，但佢唔会卖俾国内嘅球会嘅。如果有得拣，但系而家就系阿达情况就系佢想走，但系佢想走又唔系想走去 PSG 呢球会，佢系想搵一笪地方系可以俾佢可以有一个稳定嘅正选机会嚟争取入世界杯嘅入场券，入选世界杯西班牙国家队，所以。曼联话要收购咧，佢就觉得应曼联对马达嚟讲咧，应该系一个最合适嘅地方啦。所以马达就问马达咧，你 会觉得好 happy 啊？如果去咗曼联，佢就话 yes 咯。 但其实我觉得马达系几戇鸠嘅，即系有一队有竞争力球队嘅，你唔去，你要嚟一队中游球队度嗌世界。 唔系你要代入翻马达呢啲可以入选世界杯大名单入嘅资格嘅球员去谂啦。你系一个有能力去，即系你做咗过去两季都系做车仔最佳球员，即系全队之中最劲嗰个噶啦。咁你今季突然间冇咗个正选位，你嘅世界杯位又危乎。之前欧国杯啊，嗰啲咩洲际国家杯都有佢粉踢，但系今次咧。佢又可能冇喎，咁样，但系你要谂翻嗰啲国家队嗰啲球员咧，佢系好想为国，即系为国捐躯嗰啲。 屌你老味，为国捐躯都谂得出，你真系 谂， 即系你老味， 战死沙场嗰啲嘢 啊，你冚家铲 ，OK。好，咁啊，系咯，马达就嚟到咁多先啦，等佢系咪注册成功先咧？今次文尼斯达来咁体测失败，要等多年啦，冚家铲一齐仔去。 你开你把口。 咁啊，喂，系讲时讲话时话，我条 J 数马达而家都未真系着起曼联件波衫上阵，我都唔使找 J 数住啊，佢真系着咗曼联波衫。 你话官网嘅？你话官网就系、 是？唔系佢真系曼联，真系着住曼联件波衫上阵嘅时候咧，咁就我就会公开宣布曼联三冠王之时咧，就系我以 J 还数之时啦，系啦 ，OK， 咁啊，最后一单新闻咁啊，就系、是、呢、這个费格逊咁啊，最新嘅咁啊，费格逊就当选咗呢、這个。欧洲足协嘅教练大使，咁但系有冇人知道呢个欧洲足协教练大使有啲乜嘢用？ 我哋知系有好奇怪嘅地方揾到就系、是，公欧洲就喺欧洲足协就喺瑞士嗰度就宣布咗呢个决定啦。但系呢个决定咧系由欧洲足协主席柏天尼嚟，即系由柏天尼决定嘅。咁我心谂，咦，柏天尼同费格逊？唔系，不嬲都好似唔系好啱码咁咩？ 我啲屌费格逊都上个神台啦，仲边会话争唔争啲嘢嘅啫？系咪先？可能而家日日饮红酒，煲下烟噶，两个 friend 底嚟嘅咧，可能系嘛？咁啊，帕天尼就话费格逊成为咗呢个教练论坛嘅主席啦，咁啊，佢亦都系将会成为呢、這个。欧冠同欧霸杯嘅技术学习小组嘅其中一个成员咁啊，费格逊就例牌啦，讲埋啲废话啦，就话咩欧冠开始咗咁耐，我哋就每年都会开呢个教练会议噶嘛，各个教练都做出个好伟大嘅贡献，我都希望以后我可以凭住自己嘅经验去继续帮助呢啲新起即系新冒起嘅教练咁样，咁啊就话多谢柏天尼俾个机会佢成为呢个教练同埋主席咯，系咯，就系咁多废话。咁啊，睇下莫耶斯之后会唔会有机会同费格逊一齐开会啦。不过我相信都应该慢啲噶啦。我谂大家知唔知我想讲咩啊？真系 同佢一齐开会，开技术会啊？ 系啊，因为莫耶斯而家分分钟连自己嘅欧冠或者甚至乎连一个欧霸席位佢都应该争取唔到。我自己觉得咁，点即系咁。即系咁讲，系啦，定啲， 即系 就 自己队有。 咁啊，仲有冇其他新闻讲下？大家可以。 新闻就啱啱就见喺 GoTalk 咪见到单， 就话用小豆换国际米兰中场古阿连， 唔肯系啊！喂，仲有单煲水喎、啊，你讲埋先啦，你讲埋你嗰单先。 唔系嗰单冇噶啦， 冇噶啦，因为古阿连应该 古阿连应该都系会走人嗰啲嚟噶，听讲佢足球会系闹翻咗噶，好似 但系27岁， 27岁嚟到要适应英格兰。即系几时都讲嘅，一个国外球员要适应一个英超咧，最少要一年，最低消费要一年，系咁啊，有单仲有可信性啲啲嘅，咁啊就系、是、每日诶唔系每日电讯报，曼彻斯特晚报啊嘛，就话曼联将会豪宅2250万镑出嚟收咸顿嘅劳基索尔啦，咁啊呢个其实如果真系过嚟嘅话，我真系会打飞机打到天荒地老都打出嚟。 2250万镑 啊？系2250万镑。 哦，真 抵啊！值啊喂，值喎、啊，真系呢条僆仔 OK 嘅，真系好捻中意佢。 但系你要趁佢即系呢个混乱时期先买到咯，因为。如果唔系嘅话，佢到稳定翻咧，修咸顿以修咸顿同埋曼联嘅关系咧，系接近零嘅机会。你谂翻起巴尔嗰啲情况就知噶啦。 张柏良巴尔 嗰啲即系明明到手咁滞啊，都冇咗真系，唉。 系啦，咁啊冇噶咯，新闻系咁多，咁我哋休息一阵先啦，我哋转头翻嚟讲下嗰啲比赛啊。 高声青草一直不断停。